yellow、 mm-hmm. 把什么东西涂成什么颜色 paint something some color 对对对对、 啊、把什么东西涂成什么颜色涂成了黄色并且称他们为小黄车、 mm-hmm. and calls them 小黄车 对 calls them 小黄车、 mm-hmm. 哈哈就是给什么东西起名字或者是叫他们什么、 mm-hmm. 对 啊真是一个吸引人的名字呢 That's a catchy name 好玩的单词叫做 catchy、 mm-hmm. 来拼写一下哦 C-A-T-C-H-Y catchy catchy、 mm-hmm. a catchy tune a catchy name a catchy phrase yeah 我们说一段旋律朗朗上、嗯、什么叫朗朗上口 catchy 是 你能听一下你可以别忘了 catchy、嗯、 catchy 就是说它很容易让人记住 对对对 它很吸引人它让人过目不忘 对对对 它很 catchy 它能够让你轻易的 catch 到 yeah 同时又不容易丢掉 对对对 叫很 catchy、 嗯、 是吧很 catchy name、嗯、一个很吸引人的名字 嗯， 很让人难忘的名字我知道小黄是出租车的俗语吧 I know 小黄 is a colloquialism for taxi cab Taxi cab 出租车、 嗯、 因为 David 来自美国所以在美国呢、咱们说这个美国 yeah, Little Yellow Little Yellow、 yeah. 小黄呢 对 其实是他们的出租车、 嗯、哼 纽约的出租车不都是黄色吗 很多是黄色的 这里有个新单词叫做、嗯、colloquialism 对对对对 C-O-L-L-O-Q-U-I-A-L-I-S-M Colloquialism Colloquialism、 mm-hmm.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俗语 对、 啊、口头表达的俗语、 mm-hmm. I know 小黄 is a colloquialism for taxi cab、 mm-hmm. A colloquialism for something 是什么东西的俗语 对对对对 同时小黄人指的是那个神偷奶爸里边无处不在的那个小东西。 嗯、and 小黄人 refers to those ubiquitous minions from the Despicable Me movies. 好先来看这个 refers to, 就是指的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refer, 昨天我们才讲了哈 infer 是什么、 嗯、 暗示对不对 对。 fer 是什么意思哈 ,refer, 这指的就是、 yeah. 意指指的那些Ubiquitous、 mm-hmm. 今天第二个难词 Ubiquitous、 yeah. 就是无处不在的 Yeah, can be seen everywhere Looks the same everywhere Starbucks coffee is ubiquitous around the world McDonald's is ubiquitous 对无处不在的你看那些连锁店著名的那些、mm. 啊、 对对对 卖薯条的 对对对、 啊、卖咖啡的 对 Ubiquitous 到处都能见到的叫做 ubiquitous、mm. 这个呢 Minions Minions, yeah小黄人 小黄人 minions, 叫做 Minions、 嗯、 无处不在的小黄人 from the movie、 嗯、Despicable Me 哎，就这部电影里面 对对对对 无处不在的小黄人哈、 嗯、 哎呀今天最后说、 嗯、 我觉得吧你跟马克的思维方式很像 I see you share Mark's way of thinking 哎呀这英文中的很像、啊、 way of thinking 哎，我们就说你们俩Share 共同的东西、 mm-hmm. 说你俩有相似之处 对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对 I see you share Mark's fashion sense I see you share Mark's habit of spending money or whatever 英文说你跟某人分享了他的什么东西、 mm-hmm. 啊，我发现你跟马克分享了共同的时尚品味 对对对对 我发现你跟马克分享了共同的思维方式 对 Share Mark's way of thinking、 mm-hmm. 就是你们俩的方式很相似、 mm-hmm. 毕竟是 twins 嘛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出发 OK 吗 Let's get going now, shall we? Let's get going. Let's get going. Get going. 对 Get going. 不用说走吧不能说 go. 可以说 Let's get going now. Let's get going. Shall we? 酷的说吧 对 说我们走 对 Let's get going.、 Mm-hmm. Let's get going on. Yeah, yeah. 也行 Shall we? 走不走走、嗯、今天第一段对话里面没有任何的 WeChat challenges、 嗯、 但是第二段我们的微信挑战就来了 好 OK.Here are several bikes. Let's look them over to see which ones are in the best